周宁静突然看向方志远，似笑非笑地说，哼，既然你都问起我的私事了，那我也问问你呗。 我能有什么？ 你和他就没什么新进展？他这好不容易盼着咱们俩离婚了，现在不知道他有多么得意呢。 你去说百成吧。 还能有谁呀？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知道你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他在你的心里是女神，是最美好的回忆。这些年我一直提醒自己，我周宁静就只是个备胎。 宁静，不是的，你别这么说。 只遗憾我没有这么刻骨铭心的过去，我有的过去只有你，所以现在你也变成我的过去了，也变成我的回忆了。志远，你别不好意思，真的，咱们俩总要开始新的人生，你跟谁过我都不会有意见，虽谈不上祝福你，但也不至于诅咒你。你是孩子的爸爸，总希望你以后的日子能好些。 宁静，方志远捂着脸，一时之间百感交集。这个周末，方志远接出了周子，要带孩子出去玩。百成事先得知，没少做安排，发过了一张满满当当的行程表，去哪儿玩，吃什么，吃完看什么电影。足见百成的心思非常的细腻，也是真的想跟小周子搞好关系。方志远知道百成这一关他是躲不过的。方志远现在也很为难，比没有离婚之前还要为难。没有离婚总还有借口对百成说，等我离完婚再来找你。可现在既然离婚了，还怎么推脱呢？说自己承受不了他的爱，这个话说出来怕是会伤了他的。再一个，自己对百成也不是没有感情，这么多年了，如周宁静所说，这个女人一直活在自己的回忆里。如今百成从回忆里走出来了，出现在他的生活里，说自己没有欣喜那是假的，可是欣喜的背后总有股子深深的忧虑。方志远说不出那是什么，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上次的亲子活动，方志远和周宁静一同参加了，他们俩的表现特别好，带着周子玩各种项目，还拿了个最佳家庭的奖杯。小周子从此天天把方志远挂在嘴边，动不动就跟其他的小朋友说自己有个超厉害的爸爸。因为女儿的宣传，方志远竟然成了幼儿园的名人了。而此时他和百成站在幼儿园的门口接小周子来了。 小周子的老师带着他和几个小朋友走了过来，小周子跑向方志远， 爸爸。 一个小朋友也跑过来， 周子爸爸，我知道你超厉害的，你其实是超人。 谢谢你啊，小朋友，叔叔会努力的。 小朋友指了指百成， 周子，这个不是你妈妈。 小周子斜眼看了看百成， 当然不是啊，我妈妈比她漂亮多了。 周子，这是你百成阿姨，不许没礼貌，快叫人。 小周子撇了撇嘴，这才不情不愿地叫了声阿姨。上了车，孩子一直在问周宁静，百成解释道，小周子，今天你妈妈在加班，我呢是你妈妈的同学，今天阿姨就是受了你妈妈的委托带你出去玩的。你看，我们现在就去汤姆小镇。汤姆小镇是一个室内儿童游乐场，一般孩子都喜欢去。小周子歪着头说， 你和爸爸带我去？ 对呀。 你是妈妈的同学呀，那你为什么会认识我爸爸呢？ 因为我也是你爸爸的同学。小周子转着眼珠子。 那我爸爸和我妈妈也是同学。 对呀，小周子太聪明了。到底是孩子，听到百成在夸自己，小周子一颗戒心就放下了，便又接着笑了起来。 西亚整形医院，陆泽西办公室。王总气急败坏地站在陆泽西的跟前。陆泽西啊，我提醒你啊，你别把这个事情做得太过分。 呵，王总，你先坐好嘛， 急什么呀？我能不急吗？啊，你这要干嘛呀？啊，要拆我的台啊？你跟我过不去，我能理解，很正常，毕竟嘛，我来这里就是管你的嘛。可是，你怂恿医院的人都跟我对着干，你这太卑鄙了吧？啊？难怪陈总不信任你。不提默默还好，一听王总提默默，陆泽西就有些恼了。大家罢工，是因为你个破考核太不近人情了，太苛刻了。你那个考核针对的全都是西亚的老员工和骨干啊，干得越多错得越多，人家能愿意吗？人心都给你搞乱了，搞散了。我要是无动于衷，别说对不起这些人了，也对不起我投在西亚的股份。哼，要不是陈总啊，我也别。你别老是提沉默，实话跟你说吧，现在你提谁都没用。就算那沉默现在站在我的面前，这些话我照样说。西亚是我跟他一手创建的，我不能看着他毁了。你得罪了那些老员工，那就是跟我对着干。我要不跟你死磕到底，我还是陆泽西吗？ 我这就联系陈总，我不干了。 请便。不一会儿，陆泽西的手机响了，一看号码是国外的，肯定是默默了。陆泽西不急着接，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喝了口茶，这才慢悠悠地接起来。 陆泽西，你什么情况？ 哟，陈总啊， 少跟我套近乎。我问你，你把王总怎么了？好好的，他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有些事儿啊，电话里说不清楚。我建议啊，陈总你还是亲自回来一趟吧。啊，陆泽西说完了，果断地挂断了电话，乐不可支。这么一来啊，默默肯定就得回来处理。这么一想，陆泽西笑得更开心了。 明航的母亲刘素芝出院了，毛俊知道后就拉了休假在家的老八一起去接。到了医院，毛俊陪着明航去办手续，偌大的病房便只剩老八和刘素芝。不知怎么的，刘素芝竟问起了海丽。老八，明航那个女朋友你见过吗？ 啊，明航谈恋爱了？ 啊，就是那个叫海丽的，你不认识？ 海丽啊，你说他们俩在一块儿了？ 看着倒不像，不过呢，我是猜的，八九不离十吧。只是啊，不知道明航是怎么想的。我看着明航好像犹豫不决，还总躲着人家姑娘。是海丽这姑娘离过婚，可这也没啥没啥，我都觉得没什么了。嘿，这明航倒挺老封建。 老八心里想，可不是吗？这姑娘离过婚，而且还是跟我离的婚。他苦着个脸。 其实， 刘素芝应该是见过海丽的。在他们没有离婚之前，有一年他们这帮哥们儿带着各自的老婆去民航家拜过年的。也许是海丽变化太大了，又或者说当时人多，老太太没记住。刘素芝叹气说：“哎，你呀，帮我劝劝明航。我是真喜欢海丽这姑娘。你看啊，我住院这些天，人姑娘天天给我送吃的，那是变的花样给我做好吃的，多有心呐！” 老八心想：“海丽当然好了，她要是不好，我能到现在还惦记着她吗？”我都快成了内伤了，我可是嘴上却说：“哎呀，这都是明航自己的事情，我呢也不方便说什么，是不是？”“ 哎呀，怎么不方便呢？哪天你们吃饭喝酒的时候，你呢顺嘴提一句，那不也就说了吗？” 这时候明航和毛俊走了进来，明航笑着说：“哟，你们俩在这聊什么呢？啊，这么热火朝天的。”“ 嗨，我正跟老爸说你和海丽的事儿呢。”“ 妈，你瞧你。”明航摇着头，一时间非常的尴尬。毛俊连忙说：“阿姨，这手续都办好了啊，我们回家吧。”回到家，等老爸和毛俊都走了，明航给刘素芝泡了杯茶，按着她坐下来才说：“妈，你以后别再管我跟海丽的事情了，其实我们俩压根就没事。”“ 明航啊，你可是上过大学的人，那也算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吧，而且你还在北京生活过那么多年，什么新观念新想法你没有见识过呀？我还以为你能有多大出息呢。没想到你骨子里头还是个老封建。离婚怎么了？真的没啥，妈都无所谓。”“ 妈，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吧。”明航顿了顿：“这之前呢你病着，我一直就没敢跟你说来着。哎，不过妈，我要说了，你可千万不能急啊。”“ 那你倒是说呀，你不说，那我才着急呢。”“ 妈，你不是总瞧着海丽眼熟吗？”“ 对呀，这眼熟就说明有缘分呗。”“ 海人哪什么缘分呢？海丽呀，你早前见过，还记得吗？有一年春节，我这帮朋友来家里拜年。”“ 啊，你是说海丽她……”“刘素芝站了起来，一拍自己脑袋：“哎呦，我说刚才跟老爸说起海丽，她看着特别不对劲儿。哎呦，原来她……哎呦，她就是海丽的前夫啊！”“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跟海丽在一块儿了吧？” 刘素芝缓缓坐下。“哎呀，话也不是这么说呀，他们不是都离婚了吗？这离婚了，两个人就说明没关系了呀。”“ 妈，那老爸是我朋友，而且他跟海丽离婚也是因为他有难言之隐，不是不喜欢海丽了。妈，这里边挺复杂的，我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总之啊，你以后真的别再问这个事儿了。” 刘素芝点了点头，哎，又摇了摇头。“哎，明航啊，人一辈子就几十年，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那可不容易了。要是你喜欢的也喜欢你，那两个人彼此交心，这碰上就更难了。”“ 妈，您最近看了不少言情剧吧？”“ 言情剧怎么了？言情剧也是来源于生活的呀。” 明航真是哭笑不得了。离开了明航的家，老八到了毛俊的花店。旧时光咖啡馆就在隔壁，换了往常，老八早就窜过去了。可是今天， 他只是闷坐在花店里，替毛俊修剪着花叶。毛俊见老八没说话，就跟他说：“哎，老八，哎，我对你有个想法啊，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每周一花吗？哎，我也搞一个，我搞一个微信公众号卖花儿。哎，一开始啊，先锁定某城本市，慢慢做起，做大做强。然后啊，哎，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了？”老八撇了撇嘴：“你说这怎么了？我怎么觉得我成了明航跟海丽之间的障碍啊？我成了小三儿了？哟，这个你真是高估你自己了啊！有你这样的小三儿啊，海丽都不带怎么搭理你的。哎，我说毛俊，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嘿，要是大家都是十几岁的年纪，约出来打一架，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哎，当然了，你也不是没打过明航，可是现在大家都三十几岁的人了，总该理智点，是不是？这事儿啊，我一开始站在你这边，可是现在呀，哎，老爸呀，咱该放手就放手吧，大丈夫何患无妻嘛。老八挥了挥剪子，硬生生地把一朵花给剪下来了。毛俊心疼得直跳脚，一把抢过了剪刀：“哎哎哎哎哎，你别跟我过不去啊，我又不是明航。” 方志远和百成带着小周子三个人从汤姆小镇游乐场出来，小周子闷闷不乐，像个大人一样锁着眉头，一声不吭。百成柔声地问道：“小周子，阿姨请你去我的餐厅吃饭，好不好啊？”小周子没说话，只是拿眼看向方志远。 方志远笑着说：“还不快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这声谢是含糊不清的，像是嘴里含了个话梅。 到了餐厅，要的是大包厢，餐桌上摆满了小周子爱吃的菜，看得出来摆成很有诚意。 小周子尝了几样，便小声闹着要回家。摆成微笑着说：“去阿姨家玩好不好啊？”小周子怯怯地说：“我要回家。”“ 好，好，那我先带你回去啊，今天带你去爸爸家看看，好不好啊？”方志远摸着孩子的脑袋：“ 爸爸家？”“ 是啊，爸爸和陆叔叔还有老八叔叔的集体宿舍，可热闹了。”“ 真的吗？那我要去看看。” 方志远转对百成说：“百成啊，今天让你费心了。”“ 志远，说什么呢？你说这话那可见外了。”百成心里不悦，直到小孩子太难伺候，脸上却也只能带着笑容。送方志远父女到餐厅门口，赶巧就碰上了柏树林了。方志远忙打招呼，这柏树林神情淡淡，只是微笑点头。 回到了陆泽西的公寓，小周子看到那几位本就熟识的叔叔，倒是开朗了不少。知道孩子没有吃饱，方志远便到厨房张罗着再给他弄点什么吃的。今天带小周子出来，而且还是住在他这边，那是得了周宁静的特赦的。他发话了，要是觉得他方志远没有能力照顾好孩子，绝对不会再让孩子跟他住的。陆泽西呢，知道周子会来，早就备了一堆的玩具了，正一样一样的拆来给他玩。老八呢，也是个喜欢孩子的，抱着周子喜欢的不得了。小周子突然伏在老八的耳边问道：“ 老八叔叔，我爸爸和我妈妈是不是离婚了呀？” 老八顺势愣住了，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见老八不说话，小周子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菲斯特餐厅，百城的办公室，柏树林笑看着女儿，对她说道：“ 怎么，又跟那个小子混到一块儿去了？”“ 爸，我的事儿你少管。”“ 我还听说他离婚了。”“嗯，这离了婚了，也不抓紧时间来拜会拜会我这个未来的老丈人呢？”“啊，刚才看见我了，也没见他多热情嘛。” 离了婚了，就一定要来拜访你啊？我说了，这是我和他的事，和你没关系。 刚才那是他女儿啊？ 嗯。 女儿跟他？ 跟他前妻。 那还差不多。我呀，我看你刚才那样，也是心急火燎的想给人当后妈呀。哼，最可惜，他爸爸愿意不愿意？都还两说呢。 百城一指门口：“爸，我还有事要处理，我就不留你了。”“ 这是我的餐厅， 管理餐厅的人是我。”“ 百城啊，不是爸说你，方志远这个小子要是他真的喜欢你，他不会是这种表现的。”“ 那应该怎么表现？跪舔你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他有心跟你在一起，有心娶你，离婚就不会拖那么久，而且呢，这离了婚之后也不会这么温温吞吞的。我是个男人，我懂他现在的心理。对你啊，多半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呀。”“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你这么说女儿的吗？”“ 我就是站在男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我这是为你好。”“ 男人的角度，在我看来，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男人。 方志远最起码还知道出轨不道德，知道愧疚，知道离了婚才能跟我在一起，而且他明白自己对女儿有责任，会想尽一切办法照顾他女儿，弥补女儿。你呢？你又做了些什么？你对我和我妈都做了些什么？ 百成，白树林一下怒了，别得理不饶人，我欠你的现在不是已经弥补给你了吗？我说了，为了你我不会再婚，不会要孩子，我挣的钱包括这家餐厅，这都是你的，这还不够吗？ 来不及了，我和我妈在广州吃的苦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白城啊，我发现你跟你妈一样也喜欢钻牛角尖啊，你总说是我不好我不对，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我跟你妈的感情出现的问题她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妈有重度抑郁症你不知道吗？ 她那个病就是因为她想的太多了，她整天的疑神疑鬼，整天怀疑我这个怀疑我那个，这才得的。我说了，我说有病就去治，他不听。百成啊，我不想提他，真的。 你当然不想提他，要不是你，我妈现在一定还活着， 活得好好的。 陆泽熙的公寓，小周子抱着一个大嘴猴公仔，撅着嘴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的爸爸和两位叔叔，等着他们给自己一个答案，那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到底有没有离婚。三个大男人面面相觑，面对着孩子的质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方志远知道既然孩子问了这个问题是非回答不可了，也许这是个把离婚真相坦诚地告诉孩子的机会。周子，方志远努力地组织着语言。你知道啊，爸爸跟妈妈是同学，对吧？ 小周子轻轻地点头。 我跟你妈妈呢，就像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啊，这同学之间的相处，也会跟这个小朋友好。但是呢也会因为一些小事儿、一些误会什么的就不跟这个小朋友好了，疏远了。爸爸妈妈现在的情况呢就有点像这个。 不能和好吗？ 方志远顿了顿，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爸爸妈妈现在还是朋友，只是暂时不能够住在一起了。 所以你们俩真的离婚了？ 是，我们离婚了。 小杰的妈妈也离婚了。 小杰就是潘瑜的儿子，两个孩子上次一起去野生动物园玩得很开心，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是的，也是因为他爸爸跟妈妈不能住在一起了。住在一起呢他们会不开心的，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爱小杰了，相反呢他们还是很关心他。周子，有天呢你会长大的，你会有自己的生活的，爸爸妈妈也一样也有自己的生活。 离婚了你和妈妈就会开心吗？ 我和妈妈都会有全新的开始的。分开呀，对我们来说不是坏事。我们也……方志远突然发现，不能再把小周子当孩子了。他的小脑袋瓜其实什么都知道。我们呢，也会努力做到，不让离婚的事情影响你。爸爸妈妈只会比以前更爱你。我跟你妈妈都商量好了，以后呢，你就跟妈妈、跟外婆一起住。虽然爸爸妈妈离婚了，可是呢你陪着妈妈，妈妈就不会孤单了，是吧？ 我会陪着妈妈的。 对，每个周末呢爸爸都会来看你， 或者接你去玩。哦，还有啊，齐真的爷爷奶奶他们也会像以前一样的爱你。寒假呀，暑假呀，你还可以去爷爷奶奶的家里玩。 我要去的，我喜欢吃奶奶给我做的饭。 哎，奶奶也很喜欢给周子做饭。 所以你以后就一直和叔叔们住在一起了？ 这都是暂时的。这个时候，陆泽熙插科打诨地说： 什么暂时啊？你这都住多久了？一分钱的房钱可都没交啊。 老八推了陆泽熙一把，陆泽熙微笑着摸了摸小周子的脑袋说： 周子，放心吧，啊，这儿啊， 现在是你爸爸的家，也是你的家，啊。 嗯，那就好。 小周子像个大人一般的点着头，略略放松下来，看着方志远说： 爸爸，只要你不和那个百城阿姨一起住，你住哪儿都行。 方志远愣了一下： 我不要好吗？ 周子，百城阿姨不是什么后妈， 幼儿园的小梅她爸爸就给她找了一个后妈，她说她那个后妈可凶了。 周子，如果有一天爸爸真的会再结婚的话，我也一定会找一个对你好的、特别特别疼你的阿姨，真的，相信爸爸啊。 嗯，我也不要后爸，彤彤他就有一个后爸。 陆泽熙说：“彤彤又是谁啊？” 幼儿园的小朋友呗。 这都什么幼儿园呢？啊，怎么都是些梨？ 陆泽熙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老爸给打断了。 现在离婚率这么高，有什么奇怪的？ 老爸转对小周子说：“小周子，放心啊，要是哪天你真的有个后爸爸或者后妈，只要谁欺负你了，你就来找我们。你看啊，我们这哥几个啊，那都是人高马大的，我们谁都不怕。” 小周子打量了一下老爸，说：“ 嗯，看起来你确实打得过麦克叔叔。” 麦克。 老爸看向了方志远，哟，这……方志远一把抱起了小周子，白了老爸一眼：“就你八卦，走，周子，爸爸带你参观一下这儿。”等父女俩离开了客厅，老爸看着陆泽熙：“没想到这周宁静这速度还挺快呀。” 志远也没闲着呀，今天不还让百城帮着带孩子了吗？ 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 哪儿不对劲儿了？这离了婚都开始新生活了，多么的喜闻乐见呢。 狗屁，老陆，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这夫妻之间的感情是离了婚就能马上断的吗？再说了，还有这么个孩子呢，这孩子多可怜呢。 陆泽熙没有说话，只是一声叹息。小周子知道父母离婚之后，没有哭，也没有闹。这一点让方志远既诧异又心疼，他倒宁愿孩子哭闹一场，把他的委屈发泄出来。 等孩子睡着了，方志远拨通了周宁静的手机，跟他说：“孩子已经知道他们离婚的事了。”周宁静先是责怪，知道方志远是怎么跟孩子沟通之后，又不免感叹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俩的思路倒是一致的，只是这种一致来得太晚了。如果在没有离婚之前，他们在很多事情上能够保持这样的沟通，也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 第二天，周宁静来这边接小周子，顺便带着孩子到对面公寓看了看虎骨月。再过两个月就是虎骨月的预产期了，她的肚子也越来越大，整个人都显得有些笨重。小周子 对月月阿姨肚子里的小宝宝充满好奇，问这问那的。两个女人闲谈的时候，说起毛俊的花店。胡谷月摇着头说：“哎，这段时间又换新花样了，要搞什么微信商场，在微信上卖花儿。”啊，一周一花？嗯，大概就是这种模式吧。说什么先在某城本市全面铺开，往后再做大做强，说得天花乱坠的。我被他磨得没办法，最后一点私房钱都拿出来给他了。我说月月，你对毛俊还真挺放心的。我当然不放心，可是我要是不支持他，那还有谁支持他呢？毛俊虽然不太靠谱，但他毕竟是我老公。开花店也好，现在做什么线上花店也好，他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我就怕我一反对，倒给他泼了冷水了。哎，横竖让他去试试吧，实在不行就当交学费了。周宁静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万分感慨。当时方志远要创业，要拿家里的钱，周宁静只死活地捂着不同意。这件事怕是已经伤了方志远。人真的很奇怪，没离婚之前没有觉出自己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总以为离婚的导火索是对方点燃的。如今走出来了，再回头看，那段婚姻早已危机四伏，婚姻的失败自己也有责任。这一天，毛俊要忙花店的事，胡谷月便独自到医院做产检。看着四维彩超里隐隐可见的孩子的模样，胡谷月激动得直掉泪。这个孩子来得不容易，他和毛俊还能够并肩走到现在也不容易。胡谷月抹着泪走出检查室，一眼看到了婆婆陈华美。婆婆怎么会在医院呢？她来妇产科干嘛？跟踪胡谷月？不可能啊，婆婆现在对胡谷月和毛俊根本就是不管不顾了。陈华美一扭脸也看到了胡谷月，她赶紧捂着脸快步往前走。哎，妈妈！胡谷月挪动着笨重的身体往前追。陈华美本想快跑，回头看到儿媳妇这样，又担心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便只好停下来，一脸无奈。胡谷月累得直喘气：“妈，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跑什么呀？打着个肚子。妈，你要不躲着我，我也不会跑来追你啊。”胡谷月说着，看到了陈华梅手上的病历和化验单。陈华美下意识把这些东西往包里塞，胡谷月伸手夺过了这些东西。妈，你病了。陈华美本来想把病历什么的抢回来，见儿媳妇这么问了，便只好说实话。哎呀，没大问题，就是长了个瘤子。 瘤？ 大呼小叫的干嘛呀？良性的，良性的，就是子宫里长了个肉疙瘩啊！下周我就做手术。 妈，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呢？ 哎呦，做手术的事儿，我这不是刚决定的吗？再说了，干嘛要告诉你们这对没心没肺的？跟你们说了，不也没用吗？ 妈，怎么会没用呢？我们虽然搬出来了，但我们还是一家人，你有事不跟我们说，那您跟谁说呢？ 哎呦哎呦，哎，行了行了，哎，别在这儿装孝顺了。我跟你说啊，这事可别告诉毛俊啊，别告诉他。 那可不行，妈，你下周就做手术，我们俩必须在场。 陈华美没好气儿的看了胡谷月一眼。哎呦，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胡谷月看了看表，妈，我们先去吃个饭，我们边吃边聊。 哎，不聊不聊，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聊的。 妈，今天我做了四维彩超，我包里有孩子的照片，第一张照片，妈你不想看看？ 陈华美顿了顿，这才有些不情愿的点头。嗯，那行吧。 车展，老八挤在乌压压的人堆里，看着一堆摄影师长枪短炮的对着一杆穿着清凉的车模。是童安安约的他。童安安看了他朋友圈发的新动态，知道老八的心情很烦闷，说要请他吃饭。是啊，从海南回来，童安安就把老八从黑名单里给解放了。不过呀，这顿饭按照惯例是不能白吃的，条件是老八必须来车展接他。其实呢，老八也没啥，就是心里有些憋闷。童安安说自己毕竟是老八的感情顾问嘛，老八觉得自己也是责无旁贷的。果然，童安安正举着自拍杆对着手机叽里咕噜地做着直播，看那个样子还是挺专业。中间啊，还有不少人向童安安要签名呢，或者直接就要求合影，童安安也不拒绝，笑眯眯地回应着。等了好一会儿，童安安这边才完了事儿。 八有根，你什么时候来的？ 半个多小时了。 半个多小时就一直在这儿杵着， 不然呢？ 香车美女的，你不四处转转呀？ 有什么好看的？我又不买车，走吧，吃饭去。 别呀，我还有个朋友呢，他还没完事儿呢，咱等等他。 朋友？ 童安安一指不远处的展厅，只见一个身材娇小却曲线玲珑的年轻女孩站在最显眼的那辆车的旁边，正巧笑言嬉地看着童安安和八有根。 老八问她谁呀？ 美女呀，怎么样，流鼻血了吧？啊，我朋友兰兰，车模，27岁，未婚。哦，不对，有过短暂的婚史，和你情况一样，也是离异无孩。 不是，我什么意思？这个 装糊涂吧？哎，那有什么意思？我见你心灰意冷的，对人生都绝望了，就想着我得拯救你呀。于是乎，我灵机一动，决定给你介绍一枚对象。 别啊，你这个好意我心领了啊。 别什么别的呀，你不要封闭自己嘛。 正说着呢，那个兰兰朝他们走过来了。这个姑娘穿得特别少，上衣露沟又露脐，下身裹着一层薄纱，走起路来波涛汹涌的。老八连忙别过了头。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